迎回歸一年啊，唔係一年啊，一週兩度嘅東頭灣道99號啊，係啊，咁咧就我係花家姐啦，咁啊喺呢個直播室咧，今日咧非常之熱鬧，今日咧就呢個濠江之夜，咁我哋咧就請到一位特別嘉賓啦，咁就係阿鄺師傅，咁咧就係以前咧就係喺香港，你本身係香港人啦，應該話。在香港來說，即他的工作跟我們這個節目有關的，但現在呢就在澳門，其實去了澳門很多年了，20多年了， 有是 了 20多年了， 而且今天這宗案又很適合你說，所以呢你是今天一個即最適合的嘉賓來的，另外那兩位都適合的，因為他就是大家即見慣見熟的拍檔，好拍檔，那就有齋藤啦，就是我們的奇岸迷啦，另外就哇今天兩個怎樣戴帽子，我 頭殼受傷 想怎樣，你兩個 啊， 真的啊，偵探一樣喎。咁啊，成個偵探款嘅就梗係我哋嘅鬼故王啦，我哋嘅常任嘉賓啦。咁啊，今日咧呢個造型咧就相當之好似殺手啊，我覺得你。 殺仔咯，黑衫黑褲。 係咪啊？但係會唔會坐得有少少辛苦咧？ 唔係，我覺得真係覺得幾好。 凌空喎，你只腳。 一隻啫咩？ 嚇，要頂個半鐘喎，你 OK 啊嘛？我諗另外咧，亦都有鏡頭以外，我哋畫外音嘅一間咧，因為我哋今日咧都有一啲即係嘉賓啦，嚟自啲濠江呢個濠江嘅嘉賓嚇，咁就有兩位嘉賓同我哋今日呢單案咧都係有啲關聯嘅，佢哋都有料咧就想爆俾大家聽。咁喺我哋鏡頭以外咧就有阿 Raymond 啦 ，Raymond 咧就係阿 William 嘅即係阿鄺師傅嘅徒弟嚟嘅。咁點解叫師傅呢？因為阿鄺師傅咧就係呢個係咪叫呢個法科師傅錄音嗰邊嘅 錄 音神功方面嘅，咁就即係除咗喺呢個身份之外咧，咁頭先就話啦，喺好多年前啦，70年代就喺香港咧有另一個身份嘅，咁不如你自己講下。 啊，當時我係做呢個懲教處啊， 懲教處 嗰時係叫監獄處嘅， 監獄處 就跟住就轉懲教處啊。 是赤柱那邊， 赤柱那邊 即是東頭灣道99號了， 是的， 沒錯，okay， 但我名字過渡過未的，即是一直都是監獄處的，你走的時候還是監獄處， 不是 走的時候已經轉了叫懲教 處，走的時候已經轉了懲教處了，哦， 是七幾年離開的你，或者幾年走了那 邊，我是85年， 85年才離開，啊，那是七幾年做到85年， 七八七年左 右，哦，都做了 八四八五年， 嗯，做了6、7年到啦，差不多，可能認識下 Edison 快啲相應下，因為可能太多同事可未必記得嚇，咁但 Edison 好似喺嗰個時間都係守緊赤柱， 哦， 咁啊，嗯， 見到先咩啦？可能 咁有機會要同我哋講下呢個東頭灣道99號入邊啲危險人物喎，係咪啊？即係你一啲同佢哋傾談嗰啲咁嘅回憶啊，或者印象啊，有機會同我哋講下， 分享 下，好嘛？我哋吐下你料都。灌醉你先揾日 好， 咁啊就好啦。今日我哋呢一單案咧，就即系阿鄺師傅都約略都肯定都聽過啦。因為你喺澳門生活咗咁多年啦，即系唔好話澳門啊，香港人啊都肯定知呢單案係咪？我哋睇下阿炮灰嘅設計先。呢一單咧就係澳門總統酒店嘅碎屍案。咁坊間咧就有個名嘅，我哋就唔想用嗰個名啊。咁咧就坊間叫咩啊？ 手撕 雞係啦，呢個名字就係好，的確係好活靈活現，但係我又覺得有少少係啦，即係好侮辱，係好唔尊重死者。咁所以我唔要三個字。咁但係點解今日會講呢單案呢？其實咧都係同香港咧，即係最近嗰單案咧，即係有個靈感啊，即係喺呢個灣仔莊士敦道啦，60號啊。咁我嗰日都經過嗰度，咁係一棟叫單棟式嘅，即係酒店式公寓嚇，咁啊發生咗一單咧都好轟動嘅命案。香港好耐我都未試過有咁恐怖嘅命案，我覺得即係都算係好耐㗎啦。 好耐冇咁恐怖而俾人發現嘅命案。 係啊，因為如果近年我記得最恐怖都係2008年啊，丁啟泰嗰單援交少女碎屍案啦，同今日呢單咧好多情節都好似。咁但係講到最近呢一單咧，我覺得都真係好嚇人聽聞。即係無端端會有個外國人咁啊，叫咗兩個妓女翻去屋企嚇，咁啊一個就係印尼係嘛，一個係菲律賓係啦，咁就係性工作者喺呢個灣仔嗰啲酒吧街嗰度工作，咁就係喺屋企咧就俾佢殺咗，咁仲要咧係其中一具屍體咧，佢就擺咗個行李夾嗰度，咁然之後仲要係好似據聞影咗2000幾張相， 係啊， 咁變態嘅，咁啊相隔一周喎兩個。咁其實係咪即係佢係有呢個癖好啊，定係咩咧？你哋覺得？ 我哋講少少啫，我哋唔係 我自己認為咧，最初睇呢個案件，我覺得就一定會係謀財先噶啦，因為如果謀財唔會帶翻自己屋企啦。首先係啦，咁我已經估到佢係喺呢方面啊，即係喺可能喺呢個性虐待啊或者呢方面咧啊呢一個疑犯咧，佢係即係特別係。係有嗰鋪人啦，亦都可能受咗藥物影響。 係話佢屋企好多可卡因嗰啲 嘛。係啦，冇錯。嚇， 咁啊呢啲又係奇案嚟㗎，係嘛？阿鄺師傅應該都見得唔少啦。嚇，嗰時喺監獄處都接觸好多呢啲危險人物， 好多呢啲， 係嘛？有冇話接觸過呢啲呢一類咁樣，即係同啲即係好中意去騷擾或者去謀殺啲性工作者嗰類嘅謀殺犯？有冇呢一類嘅經驗啊？呢啲咁嘅接觸？ 有接觸過。 嗯。 但是呢就即係佢哋最簡單最多人知咧就係林過雲啦，當年嘅林過雲。 好多人想知道林生啲嘢喎，係咪有料爆啊？ 其實佢個人咧就好陰森嘅，即係你同佢接觸個眼神同埋咩咧，佢望你咧，你係真係好驚。你自己覺得你係本身唔想同佢傾偈嘅啫。 會唔會有一種係前設喺度咧？因為即係知道佢有咁嘅嚇。事跡咁先至會係有嗰種感覺咧，你覺得？定係本身真係 可能係會有咁嘅影響，但係嗰時我哋去睇佢咧，個樣咧係我哋係已經感覺到呢個人個 磁場 嗰種點講咧？ 你哋法科師傅會點樣形容咧？呢種係 磁場 咩 感覺？ 因為嗰時我仲未有呢咁嘅法科，仲未有呢咁嘅感覺， 但係 直覺望到呢啲人咧係 好唔舒服， 好唔舒服嘅。 因為你已經見反無數嘅啦，如果你哋覺得唔舒服嘅咁樣，即係你哋做開呢行都覺得唔舒服嘅，佢真係好大殺氣嘅。 係啊，真係好大。你一望落去就已經咩？直頭你自己個人都 即係自然會彈開啦， 自己都驚。 咁我同阿林生咧就有啲間接性嘅接觸，我未見過佢，但係咧即係我哋有啲間接性嘅接觸啦。咁有機會再講啦，阿林生。我哋今日咧個主角就唔係講林生，不過咧呢位仁兄咧，我覺得佢都相當變態㗎。即係如果同林國雲相比起嚟咧，佢可能都唔差幾條街嘅嚇。咁佢係邊個咧？我哋不如由呢單案咧，即係嘅開始嘅時候，即係揭發嘅時候咧，即係細説從頭啦。咁就去翻香港回歸嗰年啦。 1997年6月18日星期三，位于澳门友谊大马路的总统酒店，除了川流不息的住客，突然出现了大批严阵以待、神色凝重的外来人。 中午12点几，我谂住入嚟执下房啦，不点不知啊，发觉间房就好唔妥。 一入到嚟，我哋发现间房好乱，床单。同埋被褥上面有啲血迹，仲有啲似系肉碎嘅物体。浴室里边嘅毛巾有类似嘅情况，而最恐怖嘅系个马桶竟然有好多血迹，同埋有一嚿嚿塞住去水位嘅类似肉块物体。有人似乎喺呢一度做咗啲。不尋常的事。 正当司警准备对七楼的这个房间进行大规模搜查之际，他们又收到另一宗惊人的消息。 酒店的水渠被发现严重淤塞，工程人员在勘察的过程里面竟然发现怀疑是人体的内脏、肉块还有几只手指。 从种种迹象看来，一个或者以上的杀人狂魔曾经在这个房间肆虐，还将马桶视为一个脱罪的出口。1997年6月18日星期三， 仲有啲余音未了嘅。头先阿鬼故王你好凄厉啊，你 好惨啊！ 似乎有啲不寻常嘅经验嘅事件发生过。 因为嗰阵时我录紧嗰阵时就好不寻常咁样咯。 系啦，发生咩事咧？ 好不寻常咁样，唔知点解成日都怪声，真系噶。 你录紧音？ 我录咗好耐都录唔到。 哦，系咩？ 因为录下明明呢段 OK， 觉得 OK 啦，差唔多埋尾啦，突然 行街有啲怪聲，次次都係錄咗好多次。 做東頭做到係幻覺啊你！ 咁早知 send 俾你聽啦嗰啲。 咁大件事啊！咁錄唔錄到出嚟㗎？ 我就聽到有聲咯，所以唔要咯。 哦、OK， 即係已經 delete 曬啦。 delete 咗啦。 哇！你唔好帶啲嘢嚟啊！ 帶啲嘢嚟都唔該。 但係有師傅喺度得啦。咁啊，阿齋藤都有錄嘅頭先啊，唔該曬啊。咁就另外，我想問一下阿師傅先啊，呢度咁啊，當年你都住喺澳門啦。 係啊。 咁啊，呢單案嗰時啊，有幾轟動咧？喺澳門，你印象中 都好轟動啊！好多人哇哇哇聲，即係點解會即係咁變態？ 嗯。啊！但係當然，相比起即係八仙飯店。那種轟動又真係未去到咁嘅，即係因為八仙飯店咪真係更加得人驚。 仲係啊，即係仲得人驚，即係比較係又再嚟過呢一單咁嘅嘢，係直頭沖落個水渠嗰度咁樣咁樣發現出嚟，就比較仲變態一啲， 駭人聽聞啲啦。咁而且喺酒店裡面咯，即係竟然會有咁多 啲咁嘅嘢出 血跡啊，同埋即係又唔揾唔到屍體喎，淨係揾到一啲。即係肉碎，同埋咁多血啊，咁啊咁樣毛巾全部染曬血嘅，咁啊不如又問下 Raymond 啦 ，Raymond 即係當年啦，即係回歸嘅時候已經話即係去咗澳門嗰度去揾食啦嚇，所謂咁又喺賭場，係咪嗰時已經喺賭場工作？ 係啊係。 哦，咁澳門呢個總統酒店係咪都係你經常會即係出沒嘅地方？ 因為當時總統有間夜總會， 係 佢今晚得名叫星河夜總會， 而家仲喺邊度㗎？ 冇啦冇啦， 我哋咩名字都講嘅， 咁我哋都咁，因為啲客嘅需要啦，我哋都成日都要陪啲客夜晚呢個夜總會啊，咁都有都係經常出入嘅， 係即係都經常喺嗰度。嗰度係咪五星級㗎？應該屬於嗰度都好豪華下㗎喎。 一般啦，即係當年嘅年代又叫做豪華啦， 梗係 而家梗係唔係啦， 而家皇朝嗰啲皇朝區嗰啲， 而家 MGM 啊。 通常 嗰啲啊， 我而家真係講真的都唔捨得住澳門酒店嘅，我都去珠海住啊。 揾我啦，揾我，我幫 你。哦，係 OK 喎。 咁其實都係想你講呢句。 聽者有份啦， 聽者有份。咁當年咧，你聽到呢單案咧，即係你自己有咩感受嗰時？ 都好愕然啊！ 好愕然， 好愕然。即係點講咧？我覺得啊，第一個感覺就係唔會澳門人做先咯。 哦，點解？ 即係我覺得香港、澳門都好少有啲咁嘅 咁 殘暴嘅做 嘅兇徒， 係啦，仲要喺妓女身上埋手，好少咯，覺得。 但初頭就未知咩事啊嘛， 開頭唔知咩事， 淨係知道話有啲肉碎啊， 塞咗佢塞咗誒， 塞到個渠， 塞咗個渠啊嘛，咁啊， 已經幻想到大家係咪咧？已經幻想 塞咗個渠之後，揾咗啲肉人體嘅肉塊咁樣，咁先至查到出嚟咯。 但係在此之前有冇啲類近嘅？案件嘅喺澳門知唔知道？兇案，即係又係沖走個人啊咁樣喺個廁所嗰度，我仲未聽過。 都冇啦，應該。 我諗冇嘅，如果有應該都。 再推上嘅話，都係八仙飯店。 八仙飯店，咁啊嗰時行家會唔會大家會討論一下啊？即係點解依一度會有啲咁嘅嘢？ 我哋就係問佢，即、就、係、是、自己喺度估啊，話佢攞咩？佢攞咩切咧？有人話佢攞餐刀。即係房家嘅房間送餐嘅 woman service 嘅餐刀，我點切啊？嗱，一塊塊切好耐時間噶嘛， 係咪 啊？即係一個人可以切兩件。 其實呢樣嘢到而家都係個迷思嚟嘅， 嚇 你哋點睇咧？ 其實 有人話手撕咧，用個手去撕開個身體啊！ 嗱，佢用咗，因為問題係兩具屍體嘅，佢唔係一具嘅。你處理兩具，你一把餐刀，我當你幾把啦，唔好話一把啦咁樣。其實。我當你把刀得你的手都攰啦，咁樣切法，你仲要搣開佢，定係衝入廁所？其實佢呢個做法，我覺得好愚蠢，完全係愚蠢嘅做法。佢其實有更加多嘅方法，我覺得係更加好嘅，因為你一咁樣湯雷絲就流到周圍都係血嚇，咁啊同埋你抌落水嗰個馬桶嗰度咧，預咗會塞嘅啦。所以我諗佢都係希望最短時間拖得幾多得幾多，跟住就自己走佬嘅啫，成件事。 咁但係其實當時咧就話揾到咧差唔多係200多塊嘅肉碎啊， 揾到咋？ 揾到 揾到即係呢度真係我又 沖走未計喎， 係啊， 係咯，沖走未計喎。咁啊，阿齋藤咧覺得點啊？ 即係如果你話餐刀，我真係覺得係講下啫。我懷疑佢係用啲可能係攞啲更鋒利嘅刀，我哋其實唔知道嘅最終嘅。咁你話手撕嗰 part， 我嘅感覺上，因為我間唔少都買開餸㗎，就算你揾手撕開嚿瘦肉咧，都非常之高難度。你講仲講個人肉㗎喎，仲 熟咗就係咯，生就難， 生係好難撕嘅。 鄺師傅有咩睇法咧？ 對於這個兇徒的手段啊？ 他的手段，我都懷疑他是有自己再找些刀，找些刀回來，曾經出過去， 曾經出過去外面，但閉路電視就沒有說拍到他走離開那間房間。因為剛才或者我們講多些閉路電視見到什麼啦，現在不要講住。但是即是你這個是後來可能你想過一下，覺得啊即很難， 是根本是真的沒什麼可能的。一把那些這樣餐刀呢，他切那麼多東西，他酒店他裡面房裡面的餐刀不會來的，只是切生果而已。 如果是扒刀呢， 啊 扒刀 即是鋸扒的， 如果鋸扒的 都有這樣的可能，現在就是看他是什麼刀。 那你那時候有沒有去過總統酒店去吃東西餐廳吃東西，留意一下那些刀是什麼款呢？ 我想很少人都會記住把刀的， 很少記住把刀，沒什麼印象。 啊，那些文呢記不記得？我有時可能你 都是一般餐廳那些刀， 一般餐廳即是沒什麼特別， 都沒什麼特別鋒利， 普通 普通鋸扒，如果你吃扒就給肉刀你，吃水果就水果刀，沒什麼分別。 我剛剛上個禮拜去一間西餐廳吃扒，他一盤刀拿來給我選，有六把不同的刀，咁佢係男士 一定係好高檔㗎啦，呢個 呢把女士適宜用嗰把，我望一望女士適宜用嗰把咧，都好聚手嘅。即係如果男士 特別鋒利嘅， 係啦，男士用嗰把咧就真係嗰把。如果你話攞嚟去殺人咧，我諗絕對係冇問題嗰把。 OK， 咁嗱，但係即係其實阿鄺師傅以前咧成日接觸過呢啲咁啲重犯啦。即係你覺得如果一個兇徒你所接觸過，譬如有冇接觸過啲碎屍嘅，即係做啲碎屍案嘅啲兇徒咧？即係佢哋嗰啲殘暴程度去到邊嘅咧？即係會唔會入咗去？其實喺監獄裏邊咧，都消除唔到佢哋啲戾氣嘅。你覺得？ 都消除唔到嘅。因為有啲我聽有啲殺人犯啊嗰啲咧，係佢哋殺人嘅過程咧係好兇殘。佢有時佢哋自己都一刺激到頂點咧，佢哋做出嚟嘅行為咧，自己都控制唔到。 即係踏入咗魔境界， 做咗之後咧，就會繼續做落去。越做就越去掩飾咗自己所有嘅嘢，盡量去清除曬所有嘅，盡量去清除啲證據啊嗰啲。所以越做咧就越迷失曬自己嘅本性。 所以好多時其實喺監獄裏面，反而你見到嘅佢可能個樣好純啊，純如羔羊咁樣。好似我接觸過嘅丁啟泰咧，即係我見到佢啦。當然我見佢嘅今時今日已經係好幾年後啦，都五六年後。咁但係你真係唔會揾到任何一絲嘅殺氣喺面上，係一個總之係普通好平常，甚至乎斯文過好多而家你喺街見到嘅人，即係你係感覺唔到嘅，同埋咧係好有修養嘅。好文質彬彬嘅喎，就講嘢係好， 即係有條有理， 好似阿齋藤咁噶，即係完全係好沉常，即係估唔到， 係估唔到嘅，你諗唔到嘅，你同佢個樣同埋佢做個行為咧，你係冇辦法估到，係 格格不入㗎， 格格不入。 咁啊嗱，不如阿齋藤又補充一下啦。當時咧，其實頭先咪話有個管房嘅，即係你扮嗰個係咪扮？ 係啊， 扮管房。咁不如你自己簡單交代下，其實呢個管房當時咧，佢都有啲口供咧。俾警方噶嘛，即係佢點講咧？佢 咁佢當日就講嘅係六月十八號。 其實有 mind map 喎，今日係嘛？ 係 有個 mind map， 好犀利 嘅。佢又寫咗畫咗啲圖， 又嚟一個。 佢每一次咧嚟做呢個 case 嘅時候咧，佢就會 唔係呢個係都強調係本人啲缺陷嚟嘅，對啲文字真係唔係好掂，所以畫啲圖出嚟咧分翻成件事。 但係你啲圖裏邊有文字㗎， 係 唔使驚，佢唔係傻㗎，佢好認真。 冇嘢。 佢認真嘅咧。 咁講翻啦，阿文咧，其實當日嘅晏晝就12:09咧，就按照一般程序咧，就去準備 check out 啊、執房嗰啲嘢。咁其實咧，當日713號房咧，其實係冇任何人去 counter， 即係佢個 lobby 度 check out。咁佢就上咗去。咁其實首先佢發現到入房第一件事，佢發現到一間房係非常之凌亂。第一件事。咁第二件事咧， 其實凌亂又好正常啊，好多人誒離開酒店都即係咩喺間房度瘋狂完之後，都係亂曬，好少人會幫你執嘅咧，基本上。 咁跟住再就睇發現到牀上面嗰啲被鋪咧有血跡啦，甚至發現到一啲肉碎喺度。咁再入去浴室咧， 極唔尋常啦。 係啦，入去浴室咧就睇到有兩條大、兩條細嘅毛巾咧，亦都係有血跡同埋肉碎嘅。咁亦都補充翻啦，先前咧佢亦都係接到一啲投訴，就話其實發現到咧喺即係嗰個 水渠和沙井其實是雨塞的狀況，但其實是不是關這間房射暫時未知的，只是有個投訴而已。 咁啊，嗰時其實都據聞咧，就有啲住客都投訴嘅，即係話佢點解冇水啊，點解濕曬嘅咁樣。咁啊，其實應該係同時有好多個住客去投訴添啊，我相信係。咁啊，而咧即係嗰啲即係工程人員當然要做好多嘢啦，其實都係幾厭惡性嘅工作嚟嘅呢一個。好似啊，鄺師傅係咪有個波友啊，係即係喺呢一個工程部做噶嘛？你話係咪？即係都係做呢啲工程，好似話當年有份參與呢件事喎，係嘛？有冇向你透露幾句佢嗰啲？即係當時嗰啲過程咧， 即係發現 嚇嚇，佢有冇份去參與啊？嗰時而家好高層噶啦，好似做到嚇。 佢有份， 係 即係佢去 有份去處理 嚇，有份去處理啊。 講翻有冇毛骨悚然啊？佢 講翻佢自己，佢自己咧真係 好驚， 即係到而家都仲可以歷歷在目啊。 嗯，佢講過啲咩咧？可能不好方便即係透露啦，自己親自。但有冇同你講過啲咩咧？ 有同我講過。 嗯，講嚟聽下。 啊，佢塞咗。 嗯。 佢酒店裡面個自己個沙井，即係個沙井位，即係塞咗佢。一掀開。 係。 嗰啲水啊，同埋啲肉咧，湧唔湧出嚟？ 哦。嗯。一時間就話：哇！啲廚房佬搞咩啊？ 湧到成地都係， 聽過佢講 啊，湧到成地都係，咁啊有啲肉啊，有啲嘢，啲新鮮肉啊，嗰啲咁嘅肉喺度。 當時應該係真係以為係啲牛肉、豬肉嗰啲嘅啫。 以為係廚房佬究竟搞乜鬼？啲肉全部 抌曬， 倒曬落洗手間。 我聽同埋係咪有啲內？我聽講係有啲內臟，即係肝啊，嗰啲咁嘅器官喺度。 佢嗰陣時淨係啲肉啊嗰啲嘢，嗰啲器官佢仲未咩嘢，淨係見到啲肉開頭。開頭塞嗰陣咧，淨係見到肉出曬嚟，成地都係。有個經理咧，就聽仲講話，攞啲肉走去蒸一蒸佢，睇下咩肉嚟嘅。 唔係啩？你意思係佢講完？ 但 係 咧就仲未，即係仲未乜嘢就已經，即係蒸完佢都唔知嗰啲係咩肉嚟，豬肉啊，一樣牛肉。 唔係先，你講，你意思話係真係蒸過？ 即係攞咗一嚿去蒸 啊！ 哇！ 應該就 嗱呢個真係 冇人知 㗎，冇人知㗎呢個， 好難想象。 回歸前係咁嘅，回歸前做咩都冇問題。 阿 Ray， 你可唔可以講多次啊？回歸 即係回歸前係咁嘅。 嚇！ 回歸前 咁回歸後 咧？回歸後嘅話，梗係正通啲做嘢。 即係變咗後 回歸前 後期咧就整整下咧，即係整咧挖咗有啲手指出嚟，有啲手指出現。 係。後屘就越掛越多啦。 再有個女性嘅乳房出現。咁佢哋就 哇咁快爆曬，我哋一間講咩啊？ 咁咪驚！ 但係即係嗱，但係話當時哇，佢自己咁佢做咩㗎？嗰陣時佢個地 佢嗰陣時係一個保安嘅阿頭嚟嘅。 哦， 即係所以佢要去睇住呢啲咩情形。 哦，你而家講嗰個係一間我哋會同你做電話訪問嗰個，但係我頭先講嗰個係你話而家即係做工程工務局嗰個。 哦，佢嗰個 嗰個係嗰個有冇講啲咩？ 佢嗰個佢當年佢就係將嗰部機咧有個圖咧，將嗰部機咧放落個渠裡面去影，睇下仲有冇殘肢嘅。 係咪嗰個叫地底喉管探測車？真係有呢樣嘢。 係真係有呢樣。 點樣做嘅？係有條管咁樣。 唔係，佢直頭有部車放咗落去，上面有個 mon， 有電視睇住嘅。 有個車仔咁樣。 有車仔下邊行嘅。 哦，咁得意。 係啊，當年就係佢負責呢一樣嘢帶隊去做呢一樣嘢。 嗯。 即係佢揭發咗啦。佢警察嗰邊揭發咗出嚟，跟住叫佢落去睇下街渠嗰度仲有冇呢啲咁嘅殘肢。 嗯，係咪比較少會運用到呢啲咁嘅出動到呢啲咁嘅探測車㗎？係 啊，少。 仲有咩情況下需要嘅？ 即係嗰啲喉管或者會有裂縫啊，會有 滲漏啊， 滲漏啊，當有呢啲咁嘅問題，佢哋會用啊嘛。 但係當時佢係咪已經知道可能係有啲咁嘅人體嘅肉碎喺裡面？即係已經知道㗎啦。 即係佢哋 估到， 佢哋就想喺警察嗰方面咧就。想知道啲街渠啊，因為個沙井係佢酒店範圍之內嘅酒店嘅，佢係想知道有冇再衝出去啲街渠嗰度，所以就要求民政處嗰度派出呢一個渠務部呢部車走去放落去照一路睇，上面有個電視機，放落啲渠嗰度睇下有冇。 即係照個師傅話齋，如即係好彩就係我估啊，即係聽你咁講，澳門嗰啲街渠嗰啲位咧，應該就唔係太過複雜嘅，係咪啊？即係如果太複雜嘅話，即係 有冇你幅圖咁複雜咧？ 唔知啦。咁如果佢複雜到好似真係好似蜘蛛網咁樣，你到你落咗去之後，可能會分射到唔同嘅位置噶嘛。即係如果我照師傅咁講。 即係當時時澳門嗰啲家具結構都上係簡單嘅， 應該好簡單，好簡單嘅啫，好、okay, 簡單嘅啫。 所以主要都係喺個酒店裏面嗰、那個沙井嗰度， 冇錯。 我如果唔係就慘啦，真係嗱，據聞當時咧就吸到好似話成十個桶嘅。的一些即係有啲污泥啊、啲泥沙或者係有啲總之一嚿嚿嘅唔知咩物體咧，塞埋曬咁啊，全部咧拎曬出嚟咧，全部送去殮房嗰度咧，逐一化驗。哇！當時嗰啲法醫官都慘啦， 咁啊真係慘啊，係啊！你見到呢啲嘢其實都好嘔心咯，成你一劈劈嗱肉都仲好啲啊，我哋幻想佢豬肉牛肉，但係內臟就真係好難頂啦呢樣嘢。係、 啊，咁、啊、但係當時咧，其實講翻咧，原來成件事咧。發生得又快，揭發得又快，咁、究竟咧有幾快咧？陣間你就知道，因為翻轉頭咧，我哋會即係會講翻啦。其實頭先個譬如話嗰、個閉路電視啦，即係透露咗啲咩端倪啦，即係兇手究竟係咩款嘅咧，或者死者究竟係啲咩身份咧？咁大家千祈唔好行開，翻嚟繼續講呢一單咧咁嚇人聽聞嘅澳門總統酒店碎屍案。 警匪殊途，人鬼同路，东头湾道99号。 假如听到奇案两个字，你有以下的症状：心跳加速、瞳孔扩张、腹部肌肉失控，你好可能已经中了奇案毒啦。 这个时候你仲唔快啲嚟解下毒？ 奇案迷会，奇案迷最佳追水嘅集中地，每日新鲜嘅奇案或者陈年经典嘅奇案都可以喺度分享到。仲有悬疑推理游戏考你脑筋。 奇案迷会，你今日 like 咗未啊？ 幕幕惊心动魄嘅案情，段段鲜为人知嘅内幕。逢星期三、星期五晚11点。90分钟带你来回地狱，又接返人间。呢度系东头湾道99号。